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放款需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We are not alone when we're walking in the dark. I hope someday we'll see. 22:05:1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5月2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来到周三的晚上，一下就蹦到周三晚上了，因为前两天我们还在放假，这个第一首开工歌曲叫做这些日子 These Days， 也就是说咱们五月小长假这些日子大家过得怎么样，特意这首歌曲来问候一下大家。其实我啊，嘉宾工作男左叶谦，在买这张合集的时候，每每买这一类合集，就比如说 Now That's What I Call Music， 这是第99集了，就是每每买这些合集的时候，我心里都有一种想买呀还是不买，因为他怎么着呢，他一旦介绍起来歌名倒还好说 These Days 介绍完了很好说，但最关键的是他创作者演唱者这个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合集啊介绍起来特别麻烦，我每每看到他每首歌都是2至3个大腕在一起合作的，你比如说刚才这首歌他最麻烦，他有4个腕在一起合作，第一个叫做罗德曼托和杰斯格林，还有麦克兰莫尔和丹卡普兰，这4个人一起合作了这么一首 These Days， 你说你介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损也是顶多啊，就是最损这首合集也是2至3个人合作的一首歌曲， 就是合唱的是吗？ 他有的是就是一人唱几句，这是有的合唱、有的呢是有人管音乐，有人呢管这个词，有人呢就反正他是各种各样的合作，但是他们都是很来头很大名分很大的，就是当今都是炙手可热的这种红星们，所以他 这强强联手不是很正常吗？ 对，他强强联手，咱们介绍起来稍微有一些就是 多念几个演唱者，从把你给累的。 罗德曼特尔和杰斯格林，还有麦克兰莫和丹克普兰。 我这是简单了 啊， 这首歌是 F4 带给的各位的。 人潮拥挤在这里等你们，心留在原地，再一次旅行，空气很清新，记着自己，阳光太绚丽，晒干了迟疑，雨落下不停，用全身之力，我明天要往哪里，停在哪里，目的地是想遇见你， 在每个到我的地方，用尽全力写下山里的回忆，用沉默倾听，我们的下个故事会在哪里，我说错了是想遇见你，在每个到过的地方，用尽全力写下，在这里等你发现爱， 次。其实当时看过《流星花园》的人哈，都会知道的。言承旭、朱孝天、周渝民啊，还有吴建豪，他们组成的四人团体。 是啊，人家这四个名字呢，你不介绍也罢了，因为人家总体起了一个公司给人起了一名字 F 四，我这就不行了，我这现凑的这些腕儿们，他公司没给他起一个现，就是等于说让你们仨在一起，你们四在一起， 你那临时合作， 对，临时合作那没办法。你比如说贾斯汀比伯，他愿意跟谁在一起，叫一小草莓什么的，那不可能的，对不对？ 这就属于单曲嘛，对吗？ 对， 和这个 F 四他们作为组合，不管是在影视剧作品当中，还是在这个歌曲当中啊，所呈现的整体感是不一样的。 你说 F 四，那人脑子里肯定闪，哎呀，有喜欢周渝民的啊，周渝民。 哎，我之所以放这首歌呢，是因为当年的《流星花园》在2001年的这部偶像剧，现在又重演 重拍 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他当年这部戏呢，现在又重演了。 嗯， 你知道，不管是对于年轻的朋友没有看过这部戏的人，和当初像我等按看过这部戏的人， 对，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2001年我们要自动减17岁，减了17岁的时候看的戏和现在。能一样吗？ 看的时候也不年轻， 包括我现在在看那些桥段，我都会觉得，哎，当时我怎么没觉得那么好笑呢？就当时觉得是剧情的行云流水般的台词啊，还有这个场景，但是现在听上去就会觉得，啊，有的真的好做作呀。 是， 但是并不妨碍我当时爱他们，一直喜欢这部戏到现在啊。虽然已经顶着奔五的年龄哈，但是依然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是最好的。 青春偶像的一个非常热的高潮期，就是那个年代这个片子带起来的。他并不是说开创这个先河的啊，因为有的是在这之前，咱们附带也有那种青春校园片，但是就没在咱们这块这个时代流行起来。咱们那时候真的流行的最高期，可能应该是算 F 四这么一个。 对啊，一晃17年过去了哈，包括那个时候的在一起的朋友啊，可能现在因为地域的关系啊，因为各种的生活的变化呢，可能也不常常聚在一起了。 嗯，聚在一起也不谈 F 四啊。 你这 差40多岁， 会谈的，会谈的。真的会谈。我今天跟我大学同学见面的时候，我们俩都会谈到大学时光里我们爱吃的东西。 那你还好，这个心情保持得不错。 对对对，两个这个内心里住着老少女感的中年女子哈， 吃的也不太那个杂乱， 没有没有，真的 单一。 你会发现，就是聊天还是依然能找回到很多曾经的东西哈。包括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当你好多年不听再回来的时候，似乎也能找到些哈，当年爱过这档节目的痕迹和证据。 好，来一个人唱的吧。好，这介绍起来是连那个会方便多了。来自 Dua Lipa， 这首歌曲叫做 IDGAF， 1552红的夜晚啊。如果想求红的朋友呢，可以果断明示我。I don't need your love。Cause I already cried enough. I've been done. I've been moving on. Since we said goodbye,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So you can try all you want. Your time is up. I'll tell you why. You say.When my best friend caught you creeping, you blamed it all on the alcohol. So I made my decision, cause you made your bed, sleep in it. Play the victim and switch your position. I'm through, I'm done. So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cause I already cried enough. I've been done, I've been moving on. Since we said goodbye,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Try all you want. Your time is up. I'll tell you why. You say you're sorry, but it's too late now. So say it and get gone. Shut up. Cause if you think I care about you now, well, boy, I don't give up. See, I'm trying to get to me. IDGAP 来自 Dua Lipa， 这回好多了啊，介绍起来就好多了啊。一个人唱确实是就是主心骨就在一个 星期。哎呀，你都作为一个十多年的老嘉宾了啊，多念几个人名能怎么着？ 嘴懒啊，嘴懒，最好来一 F。 我跟你讲，万事哈都是懒是祸根， 是吗？ 对吧？你看懒得动。对吧，身体就会开始机能上有各种的下降、 啊、 对吧， 躲过了很多 懒得思考， 是是 啊，人就变得非常的木讷、 啊、不惹祸啊，躲过了很多那个这个文字狱啊什么的，就是清朝的时候什么的， 凡是勤快的人 啊，我们说这个手脚利索啊，勤快的人 对 这日子啊都会红红火火的、啊，万事懒，因为你一旦懒了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啊， 懒得出去玩啊，结果呢那车祸他躲过了啊。 不是，你这个属于个案对吗？它不代表全部的啊，不能因为这个侥幸心理啊，就把这个大方向上的一个原则呢给破坏了。 自己在家使劲吧，自己对着镜子介绍100个歌手嘛，然后自己在家在那蹬自行车蹬剑奇迹啊，就是不出去啊。不惹祸， 这是你的工作，对吧？工作就代表着你要尽心尽力，对不？ 那这倒是真的。 晚上呢， 刚才那是来自 Dua Lipa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DGAF。 嗯，你想在这个夜里哈，有这么多的广播，有这么多的节目，甚至世界各地哈，祖国各地都有各种广播。 哎，你想的真多。 大家独独选择了北京音乐广播、FM 97.4兆赫，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放假之后回来哈， 想的真是特别的那个谨慎和完美。 那不然呢， 谨慎与完美并重的韩立现在给大家放一首歌曲。 谢谢你对我的赞美哈，我要带来的歌曲呢是在五月天必须要听的五月天他们演唱的我不愿你一个人、 哎、你听过那句话吗？ 啊， 身上别的我一把住 太高深的中文了， 不要放五月天。 不再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一本，毛衣也为 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 五月天的晚上，听到了来自五月天演唱的《我不愿你一个人》，所以晚上的时候可以听听广播，就当是我们是你的朋友，在你的房间里陪着你。 嗯，这首歌还真是短平快啊，挺快的就完了，我还没仔细听呢，就不愿意一个人，把这主题就唱完了。 4分27秒，您都觉得是一瞬间就完了。 要不说这种轻快节奏的，或者 是好听哦。 这种怎么说呢？你如果说一个特别快的，它相反你会觉得它有点长。如果4分多钟，然后特别快的节奏，除非是低曲，你一蹦蹦10分钟，那不可能。 噔噔噔， 是。但是你要是一个特别慢热的歌曲，这样的话，你听它主题，那听一会儿，一过门过去以后，哎，到头了这歌。 OK，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的红人也终于浮出水面了啊！他的名字叫随行1016啊， 随行1016， 这个确定没有红过吧？这个因为大家确实每天都哦，他的1016是因为他的生日啊， 啊 那没有红过。1992年，今年才26岁 啊，90后现在也26岁了， 很年轻哈，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位男孩子爱运动又很乐观，他叫随行1016。今天晚上呢，担当红人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希望老红人们带带他啊。今天晚上呢，让我们的外场这个老嘉宾一人照的夜晚哈，票房能够窜上去。 哦，对了，今天又是我独照哈， 窜上去，对吧？ 来当个红人啊，多捧捧场。现在呢，我们听一首稍微短一点的歌曲，2分多钟以后，我们转一个身子回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Feel It Still》。 嗯，第20段的文章冷笑话。

独立干练的中年女性，叱咤风云的金牌经纪人，姐弟恋等女主在爱情和事业上的人设本应当更加吸引观众的眼球，但是在播出期间的反馈却有点跑偏。蔡少芬要演29岁女性的妈，母女比颜值等等，成为了盖过剧集内容的最热门话题。编剧吴琼对这样的结果也有点始料未及，在接受采访时无奈表示，本人最想表达的是空巢中年女性在事业和情感上的困惑。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3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月份5月2号晚上的男左女右第20段，我是女右韩令，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全新红人1552红，这是一位在苏州透过互联网在收听我们北京节目的随行1016。 随行1016是一个92年的年轻的朋友， 对，一个年轻的蓝纸啊。刚才我们的 LOCA 制作者呢也把他的照片 PO 上去，好像是一个很爱打篮球的男生哈。 嗯， 对，今天晚上呢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 我苏杭队的。 然后也希望在全新的月份我们能够不止120条的回复，好吗？ 好。 OK， 现在要进入到你的冷笑话环节了，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是一期录播节目，然后把你当年的压箱底儿的老豪华冷笑话 弄了点老 笑出来了哈，就一个，就给你整一个啊！所以今天晚上可能有很多昨天晚上慕名听到了以后 是 来找你的啊。 我那一个呀，9分钟10分钟，最后最长的好像10多分钟的，11分钟14分钟。你这暖文章从来就没有到过10分钟以上的，这些年 得了吧。 应该 我也有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好不好？ 那个是连哭啊带抹鼻涕，那个时间不算是 叶先生 凑的。 叶先生 啊， 该讲冷笑话了，别扯那么多。 冷笑话嘛，讲一小动物啊，小动物的经常的挺冷的。不用理你姐姐啊。说这哥们儿养了一条鱼啊，有一哥们儿他鱼死了，然后那哥们儿悲伤不已，他又不想土葬，他又不想随随便便就给人扔了，扔花盆里这种啊，他对这个鱼他特别有感情，所以呢，他想给他火葬，哎呀，他想把这个鱼灰啊撒回到海洋，让他回到大海母亲的怀抱中啊，然后那哥们儿呢就开始烧这鱼啊，然后呢，他说后来呢，他谁知道。越烧越香，然后他就买了瓶啤酒。 everyone knows all about my direction. And in my heart somewhere, I wanna go there. Still I don't go there. Everybody says,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Still in my heart somewhere, there's melody and harmony for you and me tonight. Oh, I hear them call my name. Everybody says,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孜然盐，然后有些公寓式的这个楼里不让住户起火，也是有它一定道理，不然家里死什么烤什么，那谁受得了，对吧？烤着烤着自己给吃了还。 美好的分割线啊。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一段文章，题目叫做一个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做好三件事儿。一个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是拥有一颗恬淡却丰盈的心，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不争不躁，努力而踏实地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美丽的外表，提高自制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健康的生活，是拥有自己的事业，具备独立赚钱的能力，不攀附，不将就，给自己提供一份 对得起自己的生活保障。想达到这样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结起来，就是要做好三件事儿：一，提升自己。女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不要忘记提升自己。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过了学生时代，学习就成了一件离自己很遥远的事儿。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每天都有你不曾接触过的新事物在不断诞生。如果你不主动去学习，去接纳，那么迟早有一天会被这个社会淘汰。不要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快速变革的社会让身处其中的我们仿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不管什么时候，都一定要不断给自己充电，多读书，而且要读好书，别在那些滥竽充数的畅销书、成功学上浪费时间，多看一些经典的书籍。前人的智慧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只要你愿意用心去品读，一定可以从中领悟到很多人生的真谛。多交友，多和比自己优秀的人相处。别人之所以比你优秀，他的身上一定有许多你没有的优点，这些优点都可以成为你学习的对象。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并从中找到自己的不足，你也会变得越来越优秀。学习一些有用的技能，提升自我价值。技多不压身，不管是跳槽还是升职，多掌握一些技能，对于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都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件事情，努力赚钱。永远记住，努力赚钱是一辈子的大事儿。不管你现在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是辛辛苦苦靠自己勉强维持生计，还是享受着父母给予的丰厚财富，还是嫁了一个足以让你衣食无忧的老公，你都不要忘记把赚钱作为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赚钱对于女人来讲，一方面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赚钱的能力多少代表了一个人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你有不错的赚钱能力，说明你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能够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另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份保障，毕竟这个世界上靠谁都不如靠自己。父母给的财富如果一直尽情挥霍，那么迟早有一天坐吃山空。丈夫赚的再多，毕竟也只能说明丈夫的能力强，而如果你越贪恋这种生活，对他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强，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你总要有自己赚钱的能力，这样的你才是真正独立自由的你。良好经济基础让你有足够的底气做自己人生的主人。你可以不依靠任何人，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真正属于你的生活。三，过得精致。要过精致的生活，首先从不熬夜开始，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每天早点起来，你会发现早上的时间其实很充裕，你可以从容不迫地做完想做的事儿，再也不用因为赶点上班而焦躁忧虑，心情也会因此变得美好起来。多运动并能够坚持下去，不要心血来潮的浅藏辄止，更不要因为怕麻烦怕累而下意识的选择抗拒。生命在于运动，只有拥有良好的体魄才能追求精致的生活。要注重保养，不要舍不得买护肤品，也不要暴饮暴食，是不健康的垃圾食品。衰老对于每个女人来讲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早点开始从内而外的保养自己，别等到无法挽回了才开始追悔莫及。给自己买合适的衣饰， 不一定要贵，但一定要和自己的风格符合自身的气质，别穿得太大众化，适当展示自己的特色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掌握必要的化妆技巧，适当的场合选择适当的妆容，不仅是基本的社交礼仪，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重视。经常整理房间，没用的东西要舍得丢，不要越积越多，留下最精致最需要的物品，让生活回归简单纯粹。努力提升自己吧，不断给自己充电，时刻让自己保持足够的竞争力，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努力赚钱，不管生活变得怎样，都不要让自己丧失这个核心技能。最后，过精致的生活，做精致的女人。一个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要做好这三件事情，你要的幸福也就不会太远了。 为爱情付出，为活着而忙碌，为什么而辛苦，我仔细记录。我的双眼在梦想里长路，该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孤。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世界变化的脚步，生活像等待乘坐的年度，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用我的双眼找路，该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孤。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做的念头，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梦想理想幻想狂想幻想，我只想坚持 来自张靓颖现场翻唱的《我要的幸福》，来自原唱孙燕姿的歌曲哈，在今天晚上这篇短文章之后和大家分享啦。 对，这篇的文章特别像你这个妈妈，就是你很久不结婚啊，就是老大不小不结婚，然后你妈妈其实就是话糙理不糙说的， 还是赶紧好好赚钱，赶紧好好打扮自己，赶紧好好赚完钱以后打扮自己， 就是 事这种感觉。 哎，三件事 赚得更好的钱， 还有学习那事儿，你怎么忘了呢？提升自己的技能， 对，学多点东西。 哎，你看大果粒儿蜜儿他啊，就在学技能呢。哎，边听节目，我在这学勾东西呢。 其实 这技能真的是多少人都已经废掉了、啊。 这是勾了一个 菜垫儿、 菜盘子垫儿是吧？ 茶杯垫儿啊。 对。 这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是我妈妈的那代人，他们很会的哈。家里勾个小帘儿啊。 多学本事，多赚钱啊，赚更多的钱，多买好的打扮自己。这是 哎，今天晚上你很用心的听了 没有？我就是你就三点我还不知道怎么串起来，你这三点太容易串起来了。 其实对你们男人来说也受用，对吗？ 不就不打扮自己啊？打扮我们顶多你有什么可打扮的？西服革履，无非是一块好表，一身最棒的西服，这是正装，就是这样了。那还能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还有鞋。 对呀、啊，西服革履嘛，我刚才说革履嘛，履。 不一定非要西服。 乌啊履。 无论怎样哈，他主要讲的是在你一个人的时候，对吧？在你还没有去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的时候， 对， 你要多提升自己的，我觉得是这种闪光点的部分，对吗？你如果想让别人爱你，你自身得有可爱之处，对吧？ 嗯， 是吧？你得在人群当中发光发热啊！你不管是在技能方面，你是刚才那位听友那样勾个东西，你还是做个饭，对吧？你总得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对吧？你别一见面我什么也不会， 你一见面人家也不会说一上来就问你你会什么呀，也不会问你你上来就说你不会什么呀，都不会。这从一开始交往到三年啊，或者三个月吧，三个月之后慢慢才能知道你到底会什么，什么拿手，什么是你真不拿手，真不能学，学了也会出事儿的。你比如说韩立，我非让你骑摩托，我非让你学摩托，就你一定出事儿，对吗？我再爱摩托，我也不会让你去学摩托，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嘛，对吧？ 我觉得聊天大概就是一门艺术吧，肯定在搞对象那相亲环节当中也是这样的哈。 嗯， 两个人得有这个语言体系的一致和同步啊，如果聊不到一块儿去的话呢，那估计很多东西都没法同步到一块儿去。 吃不到一块儿，聊不到一块儿，这是最要命的啊。比如说，怎么说呢？我妈跟我爸有起码有一些菜是这一辈子都吃不到一块儿去的、 嗯、 啊！我不是说过吗？我爸吃羊肉啊，我妈她闻见这个就嗤之以鼻，就是说深恶痛疾啊！要闻见这膻味的话，那是肯定这锅都恨不得给扔了、啊。 我爸不吃葱蒜， 是啊， 你感受一下， 嗯，那更没法做菜了。 洋葱、蒜苔、蒜苗都与他无缘。 对， 你说这怎么呛锅啊？就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不吃葱蒜这件事情真是挺可怕的啊、哦！ 这个就是比较像南方的那个口味，你可以去吃。 有的人是可以把它挑出来，有的人是一口都不能闻啊、 嗯！ 第三时段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海之道》，杨玉鹏作词，厉宇翔作曲，施鹏演唱。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水依然流，船客在走，有一腔豪迈一直沉在我们心头，怀念泛黄的诗，还有五彩的愁。时光飞走，再也不必守候，船又出发，梦又开头。那一场缘分温暖了曾经的港口，煮开喷香的茶，解开陈年的酒。我想还知道，知道我们没有放弃的梦，只是在等一个时候。还知道，知道这一次创作的路有很多

随行1016的听友在苏州收听的他，已经让场外的评论量达到了164条， 对， 也不错了哈。 刚才有一位老朋友啊，这164之前就走了，撤了，实在又盯不住了。每天晚上就是他能听到10:30以后，已经算是非常非常。 你说的是老咖吧？ 对，老咖。 对他很辛苦哈， 哎、 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看到你的身影了，希望你保重哈。 对。 那我们今天这位红人呢，他的最新关注人是穆恩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让他有开通微博的冲动呢？新浪教育 啊，教育。 哎，你 体育，你因为你刚才跟你刚才说他喜欢体育，我就 你家体育用这个投标啊？你看看这个教育的投标是什么啊？金榜题名嘞。 也行，体育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啊。 这个 德智体美劳嘛。 圆的有点尴尬。 对，是我听，我刚才脑子一直在想，这个苏杭小伙子喜欢体育，一看，哎呀，新浪还有体育呢，那真不错， 一直都有好吗、 新浪体育那当然是有的，你要是想看个什么球赛什么的，或者最新消息，你直接上他那个官方号就行了。 说到这里呢，距离2018，这个， 哎，还有一个多月吧，开始吧，啊， 世界杯足球赛啊，马上就快要到了。当然在六月呢有很多就是要面临的高考啊中考一些重要的考试哈， 这个当作是给你们的慰劳和奖励了，你们考完了踏踏实实的看世界杯啊。 好嘞，那希望我们能继续陪伴各位朋友哈。我还记得4年前我最爱的德国队啊获得了世界杯冠军 啊，四年前就是上一届啊。 是啊， 四年一届，不过中途呢有两年啊都是轮着来的， 有欧 洲、 啊、 有欧冠，所以都不歇着。 好嘞，生命中一定要找到真正让你能够有热情的点啊，不管是看到的听到的哈。随行1016举手了，我喜欢篮球， 好， 还有足球， 好，这就是小伙子该干的事情。 那请问教育是怎么回事？But if he's a ghost, then I can be a phantom, holding him for ransom. Some boys are trying too hard. He don't try at all, though. They're losing my exes, but he act like such a man, so I see nothing better. I keep him forever, like a vendetta. I see how this is gonna go. Touch me and you'll never be alone. I island breathe and life down low. No one has to know.You should see the things we do, baby、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my dreams I know I'm gonna be with you, so I'll take my time. Are you ready for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my dreams, my dreams.

is coming, the danger is coming.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The war has been won, yeah, the war has been won, yeah. 来自西亚，西亚，西亚这首歌曲叫做《One Million Bullets》，价值千万的一颗子弹，噗噗噗噗。我就别刷榜了，还是说啊、对，还是说说韩立刚才放的那首歌曲叫什么吧。 我放的歌是我特别喜欢的嘎啦乐队演唱的，叫做《你》。 对，所以这个必须介绍出来，这特别有京腔。就是京味摇滚的那种感觉的一支小乐队哈， 而且他们的这个音乐调性里有很多英伦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对，那个音乐是就是不用多说了，就是你看那主唱他那个发音吐字啊，那是感觉是特别的亲切，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那种京腔京韵的那种。 你知道，就是在歌声里，如果一个人的那个传给你的声音里有一种扑面而来，我觉得对我而言这个歌就是很有一些自带的气场。 他这个歌手的魅力都是，首先他有没有扑面而来这种气质，或者是他嗓音里带没带这个气场，跟他的这个整个的从艺，还有他之前的一些直接的小故事，那我都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不知道嘎啦乐队他们的这个有多少有趣的小故事啊，就像刚才我放的这个What's Her Story， 就是来自西亚的这个他的这个以前的过往的故事。他也是一个可以，我可以承认他是直面扑面你的这个你说的这种气场的歌手，你听他的声儿也是能给罩住的。 你能感觉到我说的那个意思吗？ 对， 有很多人唱歌是干扁扁的，像我在 给大家录制的十年或怎么样，我就能感觉到我好像就像一张， 因为没有故事嘛， 对，就是、嗯、哎呀，就是让你尬听的那种感觉哈。 没有这种 故事，但有的人的声音呢就真的会有扑面而来， 他一定有过心，然后知道怎么演绎出来唱给你们听。你像西亚他要是熟识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对他略有一二了解的朋友呢，就是知道他经历过也是很大的一个惨痛的变故，就是他其实是他跟他应该我如果没记错，他跟他的男友去泰国去旅游，还是反正是去东南亚一个地方去旅游吧。然后他说他先几天有事儿要先回英国，他跟他男朋友就在可能应该是在那个旅游地景点先就是说那个先分开，然后我回那边去等你，然后他男朋友再多玩几天还是怎么着。结果这没想到这一下就变成永别啊， 天各一方。 对，这个一下就对他来说是刺激很大的啊。 别说这么伤感的事儿哈，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啊，随行1016，丽，我有个好的想法 啊， 嗨丽 ，big idea。 首先呢，我要送给男左女右一首歌，哎，我送这首歌你们来听一下哈，红孩儿的初恋。 嗯，有吧。 哎，这位朋友是92年出生的， 我的天， 他居然知道咱那个时代的红孩儿乐队的初恋啊！嗯、各位想想，10年多的节目，大家依旧在听， 我都不知道， 如当初收听的感觉一样，就是初恋般的感觉。 红孩儿的初恋啊，能不能翻出来给你听听？ 丽，我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愿每天晚上当红人的朋友，都可以得到你送给他们的一首歌。并且说一段话， 你这想法不少啊！ 我说了吗？有想法。之前呢，我会根据大家关注的人，如果有歌手的第一个是他的话，会送歌。今天呢，既然是全新的五月哈，我们的这个红人在苏州收听啊、也有这个愿望的话，那我就送你一段话好吗？你不是说送一段话吗？ 嗯， 对吧？ 送吗？ 送什么话都可以，对不对？ 嗯。 那我今天送你一道菜。 啊，报菜名儿啊？ 不是报菜名 啊。 告诉你怎么做， 行，哎，这还行，这有点营养，听听吧。 而且我呢，遵循着男左女右，在深夜聊吃也要聊 素菜。 对、我们说过了，对吧？菌类， 对吧？聊果蔬类的菜啊。 对，所以呢，我送给今天随行1016的话就是苦瓜炒鸡蛋。 够素了，虽然有鸡蛋，也够素。 这个歌曲呢哈，一会儿为你想起，我想把这个音乐哈就弄得再那什么一点， 再苦点弄点像二胡开场的，然后你说说苦瓜炒鸡蛋。 哎，对，你说的有道理。哎，但是我平常你真吃过这个苦瓜炒鸡蛋吗？ 我喜欢吃的是，我一说就有点那个荤了。我喜欢吃苦瓜酿 啊、哎，你里边塞肉的， 对，酿苦瓜那种。 不行不行不行， 那就不行，那我就别说这道菜了。嗯，还是你说说你的这个炒鸡蛋的苦瓜吧。 好嘞，这道菜呢，各位可以明天尝试着来做一下哈，并且呢，我要用暖文章的调调来与大家分享我送给随行1016他要的一段话。苦瓜炒鸡蛋，苦瓜切开后。去里面的瓤和白色的膜，切薄片后焯水，水里放少许的盐和几滴油，捞出来泡一下冰水，然后控干水分，鸡蛋加一勺温水，加一点料酒，锅倒入油，油热后倒入鸡蛋炒熟弄碎盛出，再加少许油，倒入苦瓜翻炒，倒入鸡蛋，加点盐，大火翻炒，均匀起锅。这就是营养美味，有苦，也有无尽色彩的苦瓜炒鸡蛋。 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若能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四，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3，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周三晚上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5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号周三晚上最后25分钟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苦瓜炒鸡蛋的韩丽。 随行1016，在苏州的一位听友是我们今天晚上的1552红，谢谢你继续在微博上为了男左女右的外场繁荣啊，继续奋斗着啊，要牺牲睡眠。 也牺牲不了多久了哈，还有不到半小时，25分钟吧。 是的，今天的陪伴呢，其实和以往很相似，甚至和10年前的男左女右的陪伴更为相似，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啊，这档节目最吓人的地方就是根本不变化。就是 这个太吓人了吧。 对，你打开的时候哈，人儿还是那些人， 11年还是这俩人， 还是那些人， 还是这俩人模样、啊、 对，有时候最容易感觉到变化的其实是音乐本身、 嗯、 对吗？ 这一个完美的转身。好，给大家带来一个Terry Amers 的新专辑。 Terry Amers 很久很久没有听他的专辑了，今天呢哎，忽然逛这个唱片店，看见哟，他基本上是在2017年至2018年这个期间，也就是说去年到今年这期间他又进录音棚了。 是之前吗？ 就这个时间段啊，然后他就又进录音棚了，录音棚录的这张专辑第一首歌 Why You Will 有6分多钟之长哦。

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 是男人还是女人，各个年龄段所演绎的情绪都不太一样。 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翻唱陈奕迅的经典歌曲《好久不见》。嗯， 没想到这个女人也那么好久啊！这个 好久不见，不是喝酒的酒喽。 对啊，好久不见了，这多气人呀！啊，如果说十年都没有喝到这个家乡的故乡的酒啊，或者是20年都没有喝到这个，你在如果说你在国外呢，你只能喝他们那种酿造技术的酒了。 对，红酒偏多。 对，你不能喝咱们这儿的这种酿造的56度的啊，63度的这种啊，就算人家有那么高度数的，那肯定也不是那滋味啊。所以这种好酒，你只有回到咱们这个国内来，你才能喝到。哎呀，这一下，这个好酒真的是不见呀！ 朋友来了，有好酒啊！23:54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听完了今天5月2日星期三晚上的男左女右，尤其要谢谢在苏州收听担当我们今天晚上红人的随行1016，所有无论在哪里，此时此刻能够听到我们说这一声晚安的朋友。都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相伴。 是，今天很难能啊，最后韩立跟着我这茬胡说八道了一顿。其实是好久不见啊，别听我刚才那。 怎么叫胡说八道？这叫隐身， 好吗？对，是我胡说，你不能跟着一起。 这叫隐身了。 应该一身正气嘛，咱们这个节目都已经11年的定格了，不能说你跟着我那个走。我说的是好酒啊，好酒。当然我这人好酒，女孩不好酒。 不一定。 我说你怎么聊那么高兴？ 今天晚上就先到这里吧，明天晚上10点继续我们的男左女右。 好，这首歌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送给大家。 And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My community's moving me. Choose to gleam as we're facing the dark.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when the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